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90集，梁仪。韩城似是被帝后深情所动，府帝掩面啼哭不止。 光成也在世，臣也不曾受过这般对待。我深知自己是个鄙薄肤浅的人，不过一介武夫，不敢同内阁诸位大臣相提并论，更不敢与元府皓月争辉。我对李氏忠之且爱之深，才该把皇嗣还送于朝。元府何止于此啊！ 韩城屡次把火引向海良仪，孔丘胸中气闷，艰难地说：“ 太后，元府之心，皇天可见，李楚之事绝非小事。眼下难关重重，大周已然到了危急存亡之秋，若不能谨而慎之，只怕后患无穷。” 太后缓复情绪：“ 哀家也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才会连日召集各位大人再次详谈。光成爷以后皇嗣凋零，到了如今竟然找不出一位储君来，越是难关越该齐心协力。韩城，你就把光成爷的私信交出，由在场诸位宫宴吧。” 韩城哪里有什么托孤私信，他死撑着不肯给，就是在和海良仪太后比谁更能托。一旦海良仪松口，寒门官员的浪潮一散，太后主政的心思就无法遮挡，到时候只能选择让他手中的韩家子登基，那时他就是真正的托孤大臣了。韩家鼎盛之状就在眼前，太后如今想先逼死他，他心里明白，便更加大声地哭起来。韩城捶胸顿足：“ 诸位怀疑我的至真忠心，不如叫我死。我弟弟，嫡亲弟弟，为了追捕那萧迟也，现在还落在此州为止。我为先帝伤了一只眼睛，为光成也挨过三把钢刀，我岂是为了一己私欲就诓骗天下的斗兽之辈？” 他们你来我往的全是私欲，哭声骂声充斥着朝堂，谁也没有再提起燕王一脉。孔丘跪着，却已然凉透了心。海良仪今日没有开口讲过一句话，他撑着一把手忽然站了起来，无数目光都汇聚于此。寒门官员期盼着元府能够翻转局面，再定乾坤，世家官员默不作声，以待良机。他们注视着海良仪，就像是过去那样。海良仪咳了起来，他干瘦的手颤抖着以怕言血，他咽了些唾液，缓缓环视着这大殿，接着缓缓环视着这些脸，最后看向太后：“ 当年李氏为王，天下经历数年征伐，终于归义。百年以来，大周历代朝臣无不殚精竭虑，鞠躬尽瘁。永一年间，去都城墙虽然陈旧，但其风骨犹在，气魄犹存。永一年初，渝州齐惠连连中三元，太学就此鼎盛。姚家三师虽是世家出身，却广开言路， 不拘一格提拔贤才。今日还在这朝堂上的寒门学子，多是那段时期涌入朝中的。 孔丘俯首，在回溯中忍不住低声呜咽起来。 然而勇于忠心不过是昙花一现，十年才到，光成爷便龙体抱恙，而后世家再度兴盛，门第之间分华太学，永一年至贤德年间，去都没有寒士入朝，这是世家的朝堂。 潘祥杰面色讪讪，扣着头不作声。韩城想要说什么，海良仪却骤然提高了声音： 贤德年间国库空虚，臣请求花司谦交账。他协同当时还任各部尚书的世家官员，避而不答，屡次敷衍。同年绝息遇灾，哀鸿遍野，臣再次逼迫花司谦交账，他闪烁其词。不久后中伯兵败，战后六州粮仓一夜全空，这笔账直到今日花司谦也没有交代清楚，是他的错还是在场诸位推波助澜的错？ 潘祥杰一惊，赶忙说： 此事当时大理寺已经跟 陈海人时自归朝以后屡次觐见，要求公宴韩氏皇嗣真身，韩琛迟疑不决，至今不肯交付托孤私心。无法，臣便主持内阁探寻皇谱，最终奏请太后择立怀出、燕王一脉为储君，无果。 太后被这激昂的语调震退了半步，那珠帘哗啦地散在她身上，她惊疑不定地看着海良仪。海良仪在燃烧，她胸中的怒火压抑了整整30年，此刻烧得她意气重现，烧得这满堂震惊。 我之衰微，这是我为元福的错。我一生为君觐见，得而不得，依然无畏。既然生见不能，那么今日我便死见大仇，除君可立，但绝不能册立韩家小儿。除君可立，但绝不能册立韩家小儿。 说时迟那时快，海良仪振起的衣袖犹如焚烧的落叶，在众人眼前随风而起，跟着一声惊天动地的重响，血花迸溅，满堂死寂。太后手脚冰凉，险些滑倒在地，她的眼睛艰难地追寻着从那溅开的鲜血落到了海良仪身上。不消片刻，满朝官员惊声而起，孔丘几乎是吸醒着爬过去扶着海良仪。 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！ 太后声音颤抖： 人是何至于何至于此？ 这一撞 彻底撞断了韩城的退路。海良义已死，成就天下文士的怒火，韩家小儿永远当不了皇帝。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自诩骂名，谁就是来日天下文人眼里的眼中钉。但是就算是韩城也惊愣在地上，他做梦都没有想到海良仪会做得这样决绝。海良仪满面血水，仰身望着高不可触的苍顶，他一生都在求稳，然而最后这一刻他激进了一回，成为了大周爆开的烈阳，在那漆黑的夜里燃烧起无数道光。他胸口的仙鹤被染红了，随着残存的起伏，他紧紧攥着孔丘的手。 我然， 海良一轻声说， 我尽力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